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72集，恶意上。两人回头看了看还在收拾院子的小厮。 院子里面为什么那么乱？ 哎，谁知道啊，好像是进贼了。那天我跟老爷去办夫人丧事，出了趟门，回来之后家里就被翻得乱七八糟的。这年头人心不古啊，人家刚遭那么大的劫难，竟然就有人来偷东西，简直是混账。 有丢什么吗？ 哎，这倒是没有，所以我们也没报官。老爷根本没心思管这些，整天就是伤心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皱眉，想着是不是有人回来找东西。两人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那三幅画，现在已知的是有两幅被盗，那么剩下的第三幅会不会在裴琴的手里？但是之前玉器行包括裴琴的房间都已经搜查过了，并没有什么画卷，王守业也没发现王七曾经收藏什么画，而且看院子翻找的程度，来偷东西的人应该也没找到想要的，会不会藏在了别处？ 你家夫人平时有没有什么常去的地方？ 我家夫人平日都不出门的。对了，她有时候会去河边烧纸，说是祭祖。 哪条河边？ 还挺偏僻的，就护城河东南面有大片芦苇荡的地方，夫人总是在芦苇荡里边烧纸祭祖。 展昭和白玉堂让他详细描述了一下地点之后，就离开了玉器行，赶往开封城的东南芦苇荡。吴一货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接一阵的咳嗽声，门外的院子里，公孙皱眉开着药方子，九娘闷闷不乐坐在门口。林烟火经过，皱眉问公孙：“ 小货叔怎么了？不是病情见好了吗？”“ 哎，本来是好了，不过最近发生了不少事情，都和他有关。他心重，心绪一乱，病反而严重了。” 那就别总拿事情去烦他嘛，让他多休息，想开点。 坐在桌边看着公孙开方子的黑水婆婆叹了口气：“ 唉，要是能想得开劝得好，就不会变成今天的病包了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一桩接一桩，都是些过去的破事儿。” 红九娘的话倒是引起了公孙和林业火的注意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公孙又莫名想到了刚才在书院歌清的那张邀请来过寿宴的人的名单，还有林夫子说的那句大家现在都挺好的。吴一货虽然有种先保命，但实则病体沉重，不能承受太大的打击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会增加他的病痛，而太沉重的打击可能会要了他的命。城东的郊外，护城河附近的确有很多的芦苇荡，这里平时都不会有人来，很多白鹭栖息于此，因此也被称为白鹭湾。展昭和白玉堂回了趟开封，带上夭夭飞到了芦苇荡的上空。夭夭在半悬空打着转，大概是巨大的体型吓到了芦苇荡里的水鸟，就看到大片大片的白鹭飞出了芦苇荡，从水面上掠过，场景甚是壮观。白玉堂指了指芦苇荡中间一处空地，展昭伸手轻轻一拍夭夭的脑袋，夭夭落了下去，停在那块空地上。芦苇荡里空地还是不少的，展昭和白玉堂会选定这里是因为地上有一块石碑。夭夭落地之后，两人走到石碑前，石碑无字，石碑前边有经常祭拜的痕迹，看着像是个无名冢。展昭就开始捋胳膊挽袖子：“ 你确定？ 没准挖出来是个骨灰坛子。 如果挖错了，那就给人家赔礼道歉呗，然后再埋回去，多多烧纸钱。 展昭颇有些百无禁忌的样子，白玉堂也无奈，看着展昭埋头做苦力活挖坑。五爷伸手轻轻将展昭垂到眼前的头发绕到耳后，这猫刚才回去拿铁锹的时候经过院子，听到里边传来吴一霍的咳嗽声之后就没笑过，这会儿笑得都有些勉强。展昭心事重重的样子，白玉堂看得觉得堵得慌，他家的猫应该无忧无虑才对。没多久功夫，石碑下就挖出了东西，一个黑色的乌木箱子，方方正正的。展昭将箱子挖出来摆到石碑旁边。 大小怎么样？ 放进个骨灰坛子就刚刚好。 展昭也觉得好似是个骨灰盒，于是就对着那盒子双手合十，轻轻拜了拜。 勿怪勿怪。 说完，展昭打开盒子，盒子打开，里头有一个灰色的瓷坛子，是骨灰坛。展昭眨了眨眼，略纠结。白玉堂也蹲下来看， 挖错了吗？ 骨灰坛子上有封条封着。展昭和白玉堂脑子里都一闪而过一个念头， 就这样拆开封条，会不会遭报应呢？ 展昭犹豫了一下，白玉堂却看到坛子下边似乎压着什么东西，于是让展昭将坛子拿出来。果然在盒子底部骨灰坛子的下边放着一个油纸包，白玉堂将油纸包打开，发现里头包着一张名帖。名帖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官员会有，上边有官阶职位等，还有朝廷印戳以证身份，展昭也是有一个的。白玉堂打开名帖一看，递给展昭， 看来没挖错。 展昭接过名帖打开，就见这是原杭州府知府的名帖。展昭皱眉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伸手将骨灰坛子的盖子打开，坛子里并没有白色的粉末，而是藏了一个长条形的锦盒，还有一封信。展昭伸手把锦盒拿了出来，还有那封信。白玉堂将锦盒打开，里头有一卷画卷，是一幅雪景图。出乎二人的预料，这画与凌霄的画并不相似，整体风格都很不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完全不同的两幅画却有一样的感觉，很像是同一个人画的。白玉堂对画很有研究，画技运笔讲究一个势，笔势走向决定了一幅画的风格，这幅画和凌霄的画在运笔的习惯上有着十分接近的势，说白了就是拥有一样的天分。 这画的是一个地方吗？ 白玉堂也拿起来看，就见这幅雪景图里画的主要是山川，山下有河，山上还有庙宇，画得十分精细。白玉堂也算走过不少名山大川，但是对这个画面没太多印象。 好像是某个地方，画应该是不完整的，感觉没头没尾。 如果真是传说中那三幅画之一的话，就算是完整的我们也看不懂，对吧？ 需要让小霍叔认一认。 上一次凌霄的话他都看吐血了，这画能不能直接给他看啊？ 那就别给他看。对了，那封信里边呢，有没有写什么？ 展昭拿出那封信，信封无字，打开里边有一张信纸，还有一样什么东西，倒出来一看是半枚铜钱。展昭抬起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也没有头绪。两人将东西收了，然后将刚才挖开的土复原，就骑上了夭夭，打算一起回开封府。夭夭展开翅膀飞上半空，扑闪着翅膀正想往高处飞，忽然白玉堂和展昭就听到了一阵破空之声传来，速度极快。白玉堂猛地一拽夭夭的背鳍，夭夭叫了一声，一个侧身，同时两枚弩箭贴着夭夭的腹部就飞了过去，其中有一枚擦过了夭夭的翅膀。展昭从夭夭背上窜了起来， 与此同时又有几枚弩箭射了上来。妖妖失去平衡，在空中翻了几个圈之后下坠，白玉堂等接近地面的时候拉着妖妖的背脊往上提，替他卸掉了重量以及减速，最终妖妖落到了河滩附近的沙地上。幸好地面柔软，妖妖在地上滚了个圈，叫了几声后趴在了沙滩上。白玉堂立刻检查他的情况，就见在左侧的翅膀上出现了一道血痕，好在妖妖的鳞片坚硬，但这样还是留下了擦伤。白玉堂皱眉，又摸了摸妖妖的胸腹，发现并无其他地方受伤，才松了口气。妖妖大概也是疼了，拿大脑袋蹭白玉堂，有那么点撒娇的意思。这时展昭抓着几枚弩箭落了下来，看到妖妖翅膀上的伤，眼睛也眯了起来。妖妖不满地鸣叫了几声，站起来甩了甩头尾，看自己的翅膀，翅膀上还有血渗透出来。白玉堂拿了公孙给的止血药膏给他抹，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对龙有没有效果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